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 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列位看官，今天咱们说的成语故事叫做百折不挠，现在呢用来形容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可是这句成语的故事背后啊，可有一段悲壮的故事。想当年它可不是形容人的精神，而是歌颂一个人面对强盗要挟敢于抗争的劲头。咱们今天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话说在东汉的末年，民风败坏，盗贼风起，很多地方呢强盗们开始流行绑票，以此来讹诈钱财。有一个地方官叫做乔玄，对这种现象啊深恶痛绝，一心要改换改换民风。可是呢他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要想要移风易俗，那是谈何容易啊。但是任凭这股歪风成了气候，那他这个当官的还有什么脸苟活在世上呢？乔玄正跟着纠结着呢，倒霉的事可发生了。说这一日忽听门子来报， 进来。 这个有这么个事儿啊，这小少爷正在街边玩耍，我这看着看着呀，人啊可就不见了。这个还在门口啊发现了一只匕首，里边啊纪检留书。您懂什么叫纪检留书吗？ 纪检留书就是大概明白吧。 您儿子都丢了，您怎么不着急呢？这里边、 我儿子丢了呀， 多新鲜！ 哎呦，快点给我看看吧！ 我说半天说什么呢？我就想说什么呀？您这个里边啊有一封信， 有信， 估计是跟您说啊，怎么让您换孩子，您赶紧看看吧。 这信我倒是不关心， 别不关心呢。 这刀子是怎么回事？ 这意思就是，如果不按这信上干的，他们可能就要刺啦。 完了，我儿子被哎呀！别杀呀！ 滋 你那么恨我？ 不是不是，看我这描摹这强盗的心态。 你当我强盗是怎么着？ 不是，就他肯定就拿您的心者痛， 把我儿子给绑了呀！这是。 对，您看上面写什么了？ 拿着银子到城东二里沟换小公子。 你看，你看。 哎呀，这个， 我的天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都 赶紧的， 什么事儿就哭啊？ 不是，我听说了，是不是儿子怎么着？ 让人绑了票了？ 赶紧拿您的赎人去啊！干嘛呢？ 那哪行啊？ 怎么不行啊？那是当儿子，是我亲儿子。 那他也是我的， 当然也是你亲的。我没，哎，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是你亲的。 这里好像有事儿似的。 你当亲的一样，不是你就是亲的。那你得赎去呀、啊，你不赎钱干嘛呢？ 不是他这个， 你得怎么回事？孩子都丢了，这就是干嘛？你知道吗？ 啊， 干嘛呢？知道吗？ 干嘛呢？ 给咱个样看看。就赖你，前一阵子，你好家伙，你怎么来着？ 啊， 想要改换民风，那是能改换的吗？ 不是 移风易俗，那是那么容易吗？ 我 你看这，还一天到晚凭自己小官就想干这个，你干得了吗？你干得了吗？那孩子丢了不是？去呀，别舍命不舍财的了，真是的。 那就、 哎、那我觉得也夫人说的有道理 啊，因 为毕竟啊，那个是咱们的亲儿子，你们的亲儿子，这个所以说 呢，我老觉得这里头有事儿。 没有没有没有，您的亲儿子，您看呢，这孩子长得跟我多像，跟我多像是亲兄弟呀、啊，不是。多像是这个少爷跟仆人的关系啊， 这能看出像来吗？这个 您看看，这我们家的俩儿子也是净让他们绑票了，这事儿啊， 净让他们绑票， 我都赎了八回了。 哎， 这事儿啊，钱到了就没问题了。要不我领着去二里沟啊，这是绑票的窝子，整个一村都干这个。 哎呦， 您知道吧？ 那这说的话肯定必须得去啊。那这 那我带着您去呗。 那就得了，那你头前带路吧。 嗯， 二里沟啊，离城里可不远，这里呢地处荒凉，可是一进村子却热闹非凡。原来啊，村里人富了，吸引了不少人做买卖。二人直接来到了茶楼街头，二楼雅座真的坐着一个黑铁塔式的绑票大头目，一见乔玄主仆厉声喝问：钱在了没有？ 对， 说呀， 不是那个大爷，那个，这是我们家大人，钱呢少不了你的，带着我们领孩子去吧。 别废话了，我看看钱。 钱，你看这不拿着呢吗？ 走， 嗯， 来这边，给我右转， 啊， 前面左转， 大人您跟着我， 前面右后转弯， 右后转， 跟着 掉个头， 啊， 往左走辅路，走辅路干什么的？ 什么叫走辅？ 辅路不明白， 右边 可转，我贴右走， 啊、 靠右 。嗯， 好了，前面左转，转一圈， 转圈还 好了，在这儿，你看着了吧？来，给拿钱。 什么又 拿钱呀、啊？ 这不是院子到了，给钱干嘛来的？不知道吗？ 刚才拿钱了，已经 拿什么钱？赶紧给钱！ 不是刚才已经拿过了，怎么又要钱啊？ 废话，我干嘛呢？我刚才是带路钱，这回要孩子钱，快！别废话，要不然要孩子。 你不要嚷嚷，你要钱是吧？ 废话，没有。要命呢？ 也没有。要钱没有？ 那你凭什么这么横啊？ 告诉你，就这么横。告诉你，官府 啊，头啊，别让 他逃了， 别让强盗逃了， 哎呀， 快看呀！官兵来了， 嘿，你们快点捉强盗啊，千万不可因为孩子放走了贼人呐、 啊、哎，大听见了吗？哥哥兄弟，大人都这么说了，说不可因为孩子放走了敌人，咱们赶紧冲吧， 杀 呀、啊、 杀 呀、 啊、捡个边放着跑啊。 妈， 大人 啊， 强盗给抓住了， 好， 你快看看您的孩子去吧。 我孩子，儿啊！ 后来的人们称赞乔玄百折不挠，赞美他的高风亮节，这段成语故事也就流传开来了。乔玄这种硬骨头也得到老百姓认可，后来人们觉得这样的人绝后了实在是太可怜，于是呢在民间就编出来一个故事，给乔玄安排了两个漂亮的女儿，大乔和小乔。那位说了，这个乔玄的乔可是带木字边的，那个大乔小乔的乔可没木字边，那您就有所不知了。在东汉末年呢，这俩是一个字，乔梁的乔，那个带木字边的乔啊还没造出来呢。那么百折不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百折不挠当中的这个折呀是挫折，挠呢是弯曲的意思，这成语是对意志坚强的乔玄的一种赞颂，比喻无论受到多少挫折都不退缩，形容意志坚强。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7月23号重新启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断案新编真新鲜， 快见 你一拳。 令行禁止军中言，纪律条条在眼前，可怜一般女娇娥，成就孙武父皇权。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故事叫三令五申，咱们现在啊经常用到这成语，每当单位里头领导反复阐明一个新的规章制度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词儿。可是你知道这里边的故事吗？那是在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啊就曾经向单位领导这样反复强调军中的规定，这成语呢就是打他这儿来的。不过孙武可比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严格多了，因为他阐述的是军令啊。说这一天，著名军事学家孙武携带自己写的军事书籍《孙武十三篇》去见吴王阖闾。吴王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可是呢一见到孙武却泄气了，这位长得其貌不扬土里土气的，于是呢就有了轻视之意，他把孙武叫到跟前和他说道： 赶紧的， 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能否拿我的军队试上一试？ 可 来，太监给他倒水。 前辈 不说渴了吗？ 大王，我说可以。 我可以，我说的不仅仅是军队啊， 那么 用妇女来试验可以吗？ 亦可。 你说拿曾轶可试验 的？哎呀，拿贪生试验的。 那谁拿谁试？不是拿妇女开试个妇女 可以？ 也可以。 嗯， 那这样，传令下去，召集180名宫中美女，请孙武训练。 是。哎，你们180人。分成两队。 是 不用每个人都答应一遍，就你们两个队长。 是。哎， 你们两个是吴王宠爱的妃子。 对。 你当大队长，你当二队长。 凭什么他当大队长我当二队长啊？我得当大队长。 他说的就是你当大队长。 哦，那可以，我当大队长。 那凭什么他当大队长啊？ 那行，就我当大队长，他当二队长吧。要不然 你当大队副 啊？要不然我们俩现在就得拿旗把对方给刺死。 你在这还打架？嗯。你们知道怎么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转吗？ 哦，那有什么不知道的？那个 知道，知道。 向前就看我心胸， 心胸也没什么可看。 向左就看我左手 啊， 向右就看我右手，向后就看我后背。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来啊，把铁月搬出来。 铁月是谁呀、 铁钺就是杀人的工具。 要的我们可不敢动哦。 你们要是做错了，那我可就要开刀杀人了。 杀谁呀？这是啊？ 杀你们？ 我们听您的，听您的。 好，向右转。 转。一个大笨蛋说右右哪是右啊？ 没谁，你是谁是没动画，没动画。那个太给咱们下命令了，这什么命？什么向右转？ 好好好好， 说什么呢？ 是将官们交代不清，不赖你们 啊。 记住了啊， 嗯， 刚才咱们说的怎么转， 嗯、啊、 都知道了吧？ 知道了， 再来一遍，向右转。 什么事儿啊？真好玩！哎，他平时在后宫没这么好玩的事儿啊。 再来一遍，向左转。 哎，现在转跟刚才不一样了，哎、 转 什么转呢？这谁跟他转呢？ 刚才我说了。将官传达不清，表意不明是将官之错，既然交代清楚而不听令，就是队长和士兵过错。来啊，走，将这两个宫女推出战场。 是， 别解释。 孙武 大王， 两个队长岂不就是我的两名爱妃，焉能就此斩首啊？ 是啊， 孙武讲情。您刀下留人。 我既受命为将军，将在军中，军命有所不受。来，推出斩了。 是，咔嚓咔嚓， 啊呀， 都砍完了再啊呀， 啊完了。 嗯，我再任命两个排头为队长，这回都听话了吧？ 这回咱们得听话了啊！ 这咋听好了啊？ 来，向右转， 一二； 向左转， 一二； 向后转， 一二。 向前向后转， 别动啊！ 嘿，你真聪明， 你这笨。 向右左转， 嘿， 还是别动。 哼，跪下！ 啊？ 嗯？ 跪下！ 禁止！ 起立！ 哎，好， 起，卧倒， 卧倒， 匍匐前进， 都。自我， 嗯， 你岂不是拿寡人的妃子耍笑啊？啊，还要那么跪下？ 大王， 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孙武啊？ 大王， 这不是伍子胥将军吗？ 大王， 寡人要斩了孙武，你有何话说呀？ 切莫如此。大王，您有所不知啊， 有何不知啊？ 您虽失去了两个爱妃， 嗯， 却得到了一世的帅才啊。 这言之有理哈。 训练宫女都这般神速，这般奏效，您不觉得这要是训练士兵，更是有如神助吗？ 误会呀！ 要死， 他要 孙武将军乃元帅之才。孙武将军乃元帅之才，所谓千军易得，这一将难求啊！ 哎呀，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亲自将街相迎，拜孙武为大元帅，以后你就是我武王，你就是吴王和驴的元帅了，不是吴王和驴的元帅。 后来呢，孙武带兵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孙武升安行军用兵之事，伍子胥又时常的帮助孙武出谋划策，二人合作竟然直捣楚国的都城，楚国国势大衰，此后二人又合力辅助吴王阖闾，成为了春秋霸主之一。孙武训练宫女三令五申的故事也因为吴国的兴盛而流传至今。三令五申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三令和五申都是孙武十三篇当中的军规。所谓三令，一令观敌之谋，是道路之变之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是旌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以宣其行赏。所谓五申， 一身赏罚以其心，二身是分合以其图，三身化战阵旌旗，四身夜战听火鼓，五身听令不公视之以辅。三令与五身的原意是教育将士应该在点阵中或军事行动中明确作战的守则。那么这个成语的故事呢，原本是出于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后来人们把孙武向女兵再三解释的做法引申为三令五身，即反复多次的向人告诫的意思。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学喵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米呀，奥特啦， 闪电！ 现在什么最流行？ 什么最着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7月23号重新起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30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喵！ 别提了，真是 没听说， 没听说。 还有吗？没了就。 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长得高你就看得远，面对苍山来呼唤。气儿也顺那个心也宽，你就年轻20年。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